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第二天一早，池小池是在下铺的床上醒来的。他躺在床上醒了半天神，觉得特别神奇。甘玉什么时候把自己搬下来的？他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？不过这也有好处，原本善照常起床洗漱，浑然不知自己的脑袋顶上黑中泛绿。早餐时，池小池把昨夜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众人。原本善闻言吓了一跳：“ 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” 池小池无助、可怜又柔弱。 我不敢下床，也不敢叫你，怕他突然回来，我半个晚上都没睡呢。 真正后半夜没睡的甘玉低头吃面，一言不发。田广兵问：“ 你做过什么特殊的事情吗？” 池小池把自己昨天做过的事情理了一遍：“ 没有。” 但看田广兵的眼神，显然是不信的。 没有的话，他怎么会找上你？ 甘玉接过话来：“ 他确实一直在我们身边，什么都没错。” 原本山皱眉看了他一眼，田广兵哼了一声：“ 我昨天也在操场，看着他带着那三个小孩去听故事了。我记得刚开始，他们是要你教唱歌。” 柳成英当时不在现场，闻言惊讶道：“ 你赶他们走了？”“ 没有啊。”“ 你唱成那个鬼样子和赶他们走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？” 柳成英好心提醒他：“ 好好相处，就是他们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别去干多余的事情，平安度过这三天就是了。” 田广兵不满道：“ 是啊，你一个人作死不要紧，别拖累我们。 我只是觉得孩子不能迁就这样。” 原本善按了一下他的头，又好气又好笑：“ 谁让你来养了？” 甘棠温柔地插了话：“ 这个世界的机制还没有弄清楚，纯阳做的对不对也不用急着下定论。如果真要事事顺着他们，难道昨天晚上纯阳要跟着那个孩子走吗？” 这话说的有理，但田广兵仍不大赞同，只撇撇嘴不应声了。这一天依然过得有条不紊，这群孩子和寻常孩子一样，性子一样皮，要求也一样多。甘玉和甘棠担任了客任老师，一个讲语文，一个讲英语。在甘玉上课时，突然有孩子哭闹起来。甘玉从黑板前转身：“ 怎么回事？” 羊角辫哭着指着他后座的毛头小子：“ 老师，他揪我小辫。” 毛头小子嘻嘻笑。甘玉转过身去，冷静点名道：“ 去教室后面站十分钟反省。” 毛头小子不笑了，在座位上发呆。聚在教室后面旁听的几位临时老师无语。甘玉发现他没动，便侧过半张脸来：“ 20分钟。” 毛头小子蹭的一下窜起来，跑到教室后面乖乖站好。教室里响起了痴痴的笑声，被甘玉几下教鞭敲击给压了下去。田广兵小声道：“ 他疯了吧？” 其他几人也捏了一把汗，只有池小池托腮往空荡荡的操场方向张望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下课后，甘玉给孩子们分酸奶，而其他三人已在课散后离开了教室，明显是不想触眉头。分发完毕后，他拿着三包草莓味酸奶来到池小池跟前：“ 原本善没好气道：“ 你可真是胆大。 如果真要作死，那就一起好了。” 池小池接过酸奶，转向原本善：“ 老袁，别什么事情都顺着他们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一种感觉吧。” 昨天晚上，波波头扭曲着脖子来到他床前时，池小池只感觉被一股浓重的恶意包围，但当他找出合理理由拒绝了他时，那股恶意却有所消散。如果别人说感觉，原本善一定嗤之以鼻，然而既然是宋纯阳这么说，他能信七分。下午活动时间，他们依然是各司其职，一切安然。拼拼图的拼拼图，打篮球的打篮球，修娃娃的修娃娃，讲故事的讲故事，吃饭的吃饭。池小池数了数，发现每个人身边跟着的仍是那几个，仿佛出场自带。他这边的三个熊孩子围住他后，不提交唱歌的事情。 老师，老师，叫我们打电话吧。 所谓打电话，又名传声筒，就是将两个饮料瓶从中间剪开，只留下底部，在瓶底钻眼，再用棉线连上两个饮料瓶，听声传音，也是孩子们爱玩的玩意儿。池小池冷静拒绝：“ 不行。” 这声拒绝一出，三个孩子都不说话了，三双乌黑的眼睛看着他，目光冷晶晶的。羊角辫问：“ 为什么？” 池小池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 我妈不让我随便把手机号码留给别人。” 杨巧辫无语，没想到他这张妈顿之术竟然真奏了效。那三人面面相觑，毛头小子说：“ 那老师能教我们做什么呢？”“ 老师教你们立定跳远吧。”“ 嗯，环保健康又绿色。”波波头一扫昨夜的鸡态，扭着衣角若声若气道：“ 老师，我穿着裙子呢。”“ 那教你们踢毽子。” 两个女孩子答应了，但毛头小子喊了声不想玩女孩子的游戏，就一溜烟跑了没影。池小池真的开始教两个女孩子踢毽子，还踢得有模有样的。甘玉远远一眼看过来时，池小池正在两个女孩羡慕的目光里交叉踢毽，把一只金毛毽踢得有声有色。甘雨和甘棠同时抿着嘴轻笑了一声，没有注意到毛头小子一路溜进了楼内，朝着食堂方向跑去。柳成因为那四个贪吃的小鬼做了简单的方便面，又把粥煮上，正摘着菜，毛头小子就从外面冒了个脑袋进来：“ 老师，我想玩打电话。”“ 乖，老师正忙着呢，你找其他几个老师陪你玩啊。”“ 我的老师不陪我玩，我一定要玩。” 柳成英拗不过他，左右看看，发现厨房角落里刚好有用剩下的空塑料瓶子，便说道：“ 那你自己先把电话做出来，等你做好了，老师陪你玩，好不好呀？” 毛头小子兴奋点点头，捡起那两个瓶子抱进怀里，开始安安静静做手工。活动室内，沉默的眼镜青年秦岭正帮着孩子们将拼图一块块填回原位，同时暗暗出神。他忍不住想，这个世界的任务难度究竟在哪里呢？从昨天起，他们就拼这块约有200块左右的拼图，如今基本已拼齐全了，只差几块，不需要他指导也能顺利完成。孩子们凑成一堆，将剩下的几块七手八脚地补上。他出着神，突然有只小手拉了拉他的衣襟。“ 嗯？” 秦岭一低头，发现那幅正面的人像已经拼得差不多了，却偏偏只有右眼部分差了一块，一只独眼正沉默地注视着秦岭，他不由得打了个激灵。秦岭向来不擅长应付孩子，却又考虑到柳成英与田广斌他们的交代，不大自然地放柔了声音道：“ 谁把最后那块拼图藏起来了呀？嗯，快交出来。” 在场的所有孩子纷纷摇头，一脸纯真。秦岭揭开装拼图的盒子， 又仔细地在附近搜索了一番，确实没有找到那块缺失拼图的下落。有个孩子都要哭了， 拼图不全怎么办啊，我们拼不完了。 其他孩子纷纷安慰他， 没关系，秦老师会想办法的。 说完，一双双诚挚且清澈的目光盯准了秦岭，让秦岭有点无所适从。